继续聊法国。 今年上半年好像一直围绕法国旅游的话题特别多，尤其上上周的时候，那个 Trip Advisor 好像评选了一个全球最值得去的目的地， 最终的 冠军 还就是 巴 黎。 哎， 对， 真是。我们前两天我那节目那个市集板块刚跟大家聊了法餐，今天又得带大家到法国去旅游了。 哎，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其实法国的给到我们的体验太多重了， 对， 而且它的活力依然是经久不衰的。这么多年以来，所以呢，我们也要依然请到这美丽经久不衰的来自于法国旅游发展署的李小楼同学，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相关内容。欢迎一下小楼。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楼。 哎呀，我上次在节目里就说最美小楼又来了，然后点赞人数滋就上去了。 对，所以呢，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直播间，赶紧进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为我们来点赞，然后把您相关的一些个关于法国旅行的小小的问题啊，都问问看我们的嘉宾就好了。 没错 啊，当然了，这个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直播之外的时间跟我们进行这个粉丝圈的交流。 对， 我们有一个这个听友群叫做 Fashion 圈，如果想要加入的话呢，也可以来通过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给您发送这个进群邀请的哈。好了，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一开始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各位可爱的听友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这一周以来的这个旅行方面的大事小情，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今天看看我们相关的旅行资讯是什么样子。 哎， 首先来关注一下、 喜欢这个板块。 为什么呢？ 全世界的大事小情，尤其是有意思的事儿，好像都在这个板块里，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 对对对，上周其实我们主要吐槽了一下这个携程的情况，关于这个高价或者天价退票费的问题啊。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要给大家提提醒了。在提醒之前，请苗山帮我把我的耳机量的调大一点好吗？谢谢。 你是听到我甜美的声音吗？ 我更爱听小楼的声音。 我决定把总开关给你开大一点。 哎，太好了太好了，来，先让我们关注一下关于旅行当中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 好， 我的就不说了哈。我的问题呢，咱们日后再聊。 好嘞， 对， 咱们聊聊这个泡温泉这个问题。 哎，对对对， 比如说日前有一个男子泡野温泉，结果遭到溶解尸骨全无呀，听上去有点恐怖。 是的，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日前呢，一名美国男子不遵守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相关规则，私自跑到了黄石公园的非开放区域内泡温泉。这是该公园是属于泡野温泉的严重违法行为。 是的， 结果呢，违规的行为不幸的酿成大祸，该男子不慎掉入了温度极高的高温泉水坑当中。 哎呦， 这种泉水呢，温度是高达95度，哇，100度就 是 开了 啊！ 不仅如此，泉水的酸度很高，一旦 酸开水 啊，酸开水， 开酸水，这还不煮熟了，煮化喽， 味道哈，等等的，这一旦落入哈 啊， 泉水的一个酸度又高哈，一旦掉进去就会造成立即死亡。即便当时搜救人员看到了池中就有该男子的遗体，但是由于天气原因，恶劣的天气延误了打捞的时间。等到第二天天气转好，搜救人员再次打捞却没有发现尸体。 是， 后来呢，园方最后判定该男子的尸体已经被高温与浓酸的泉水溶解了。 哎呀，这个事情真的是触目惊心啊！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放图片了 听上去就挺瘆人的， 就先听听好了。这事情呢，也是再次提醒了我们，千万要遵守各种各样的游园规定。 对，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一定要遵守各个公园啊、景区啊相关的安全规定才是第一点，安全第一嘛，对吧？ 对，其实提到这个规定啊，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有一种特逆反的心理，就说：“ 哎，你这规定我就偏不。”但是其实，请你理解到，我们定这些规章制度的时候，通常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没错，这回的话，这位这个男子就帮您试了一下，违反规定以后啊，跑到这个野温泉泡高温的强 酸 温泉， 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跟下场。 对，给您提个醒，其实提到这个话题，我们也顺便说，既然是旅游板块嘛，大家在全世界旅游的时候， 对， 首先要了解当地的情况，然后一定要听话，听当地的这个建议提醒和警示。 哎，对，如果您跟团的话，就务必要听领队听导游的话啊。 对， 这个他们说的一些购物的点呢，您可以暂且先不管它，但是关于安全问题，我觉得他们不会害您哈。来，关于这样的一个消息，的确是令人惋惜。 哎， 那么惋惜同时呢，也是给我们来去提了一个警醒啊。旅游当中呢，这个安全事关重大。那么下面时间我们来帮您去总结了几点，在美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野外旅行区域当中哈，或者是自然公园里边游玩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和遵守的相关规定，供您参考一下。 首先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绝对禁止的行为啊，绝对禁止，没有商量的。野外旅行区或者自然公园游玩的时候呢，如果随行的行李当中有酒或者含有酒精的饮品，请您妥善的保管并远离火源。 是的， 尤其是在干燥的夏季更要注意防火。 没错， 遇到啊麋鹿啊鹿或者狼还有其他这种野生动物，不要使用聚光灯，因为强灯光有可能会刺激它们而引发攻击行为造成危险。更不要模仿动物的叫声，因为您这个模仿的行为有可能因此引来更大的危险。 没错，这是在这个野外遇到这个动物的时候该怎么办啊。再来看一下，在有地热温泉等等的这个地质旅游区域当中呢，千万不要在热汤池内游泳或者是泡自己的身子。那自然地区的热汤泉呢，有可能在同一个池水当中的温度高低不太一样。刚刚这位美国男子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出事儿的嘛哈。当然您可以呢在低温区的步行，也不要离开木板路或者是另辟蹊径说我抄一近道嘛、 哎、 别，千万别。您还记得吗，这个如果您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面有一个浮岛，那个漂浮的岛屿的到了夜间以后，那个水洞底下就那个水变成酸性，然后把鱼啊什么的都酸死了，是吧？ 酸死了、 这个都剩的骨架了啊！听上去好像是笑话，但实际上真的是挺吓人的一个， 挺吓人的。大家一定得注意，千万别以身试法。 对对对，人家规定之外的线路别走，人家都给你设计好那个线路，您踏踏实实走哈、而且呢也要注意一下，在走相关的这个行游步道的时候啊，也要注意一下身边的人们，还有您自己的随身物品，不要掉进去。掉下去以后一定不要随意捡 财物。 太对了，早年间有一次我去黄石公园的时候，我曾经去过这个地方，就发现了一个尸骨，不是那个，就发现了这个好多这个骨头啊，真的是很多的动物的骨头，在这个温泉的这个附近能看得到，白色的骨头 都是被酸死的哈， 对，都是被这个酸所这个腐蚀坏了的。还有可以看到什么呢？有一些游人们刚刚掉下去不久的一些什么衣服外套啊。帽子被吹飞的呀，时常有这样的情况，手机都有，那不要去捡，因为您真的不知道它那个步道下边的温度是什么样子的，为了您自己的安全。 对，反正一句话，听话啊。刚才给大家总结这几点是绝对要禁止的行为，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没错， 下面提这几点是需要您注意的。首先第一个小标题就是关于拍照这件事儿。 哎，对， 我们为什么要拎出来提，因为我们就是年轻的朋友，尤其姑娘们特别喜欢拍照，无论走到哪儿拍照，出去旅行回来一看都是您，这个周边的景看不太出来。 哎，我跟你说，现在岁数大的也爱拍照， 真的。 像我父母的话，他们之前去出去玩的时候也咔咔拍一顿拍啊，回来以后全交给我帮他一顿修图， 然后还得告诉说你给我找一个大的内存卡，我要存起来。 他们的手机现在都给换128G 的， 真的， 对，要不然根本 不装照片啊， 真的是啊。 关于拍照，在有一些地热地质区当中呢，拍照行为是非常的危险的，要尽量的远离热蒸汽或者泥浆，他们有可能呢会损坏您的摄影设备。 是的。 同时呢，不要为了拍猎奇美景的照片而离开安全的区域，要确保行走在安全区域的栈道上，冬天尤其要小心的行走。木栈道上有可能有雾气结冰或造成打滑的情况，所以拍照的时候您一定要首先站定然后再拍照。 没错没错，这是关于拍照问题。再来看一下保护自己的要方方面面哈、从这个外面的一些设备到自己这个身体，呼吸道也要保护一下。人说这呼吸道关我旅游什么事儿啊？人说很多地方外面的空气特别的好，怎么跟呼吸还有问题的呢？哎，在像黄石公园这样的一些个地质旅游区啊， 一些火山口啊、喷泉旁边这些个蒸汽当中会含有非常高的硫化氢等等的刺激性的气体，对您的呼吸道会有一些刺激作用，尤其是儿童以及有呼吸道疾病的朋友们应该要远离，就不要去这种地方。 这个另外与野生动物还有植物都要保持安全距离。因为很多的小朋友尤其是到了出国旅行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妈妈，这个花我没有见过， 我摸摸吧。 对，这个动物是什么样，摸摸，哎，你看它张嘴了，把手放进去会怎么样呢？ 胆儿也太大了哈， 对吧？千万就是父母亲带着小朋友，尤其一些大朋友有会有这个问题。猎奇心理不要有， 对，不能学猫。 听领队的，能摸的摸，不能摸的不要摸， 没错。 而且大部分都不能摸哈， 大部分都不能摸。而且像是在南美洲的话，你要去这个亚马逊丛林里头的话，那各种各样奇葩的植物您连见的都没见，听都没听说过，你敢摸吗？ 你看这棵小植物，摸摸好可爱，它怎么还动我？原来是条蛇， 一口把你给吃了， 对，非常恐怖。 对，所以遇到这个野外， 咱俩有点吓唬人，是不是？ 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少儿故事节目哈，没有，真的是不是危言耸听？ 对 啊，对，野生动物也好，一些陌生的植物啊，我们还是要敬而远之。 对，野外旅游区呢，以及自然公园的一大魅力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动植物的种类繁多而且稀有。但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挑衅和喂食野生动物， 这个有点大了哈。 哎，挑衅 还喂食，怎么不把自己给喂了呢？ 不，一不留神你自己就给喂了， 就成神了啊。 同时呢，也不要摘这个野生的花果。 对对对，搞不定它什么时候有毒有没有毒的什么东西啊。感觉那个颜色越鲜亮的啊，花纹越恐怖的， 拽下来一个蹭一蹭就吃了， 可怕。人就折那儿了。您以为您是李时珍吗？对吧？变成百草是吧？这可不行啊。 小罗说好冷啊，你们这个直播间 挺热的，我看有24多。 另外注意不要随便吃这个野生花果，以外呢还要注意不要留下任何的气味，包括 困难。 这个气味就是哈， 你打一气喷， 气喷。还有这个是这个是鼻子流出来的。还有气味是从身后嘛，对吧？ 到饭点了。 另外包括排泄物以及食品的味道，这些都比较容易招来野生动物发生危险。 是是是， 对吧？尤其你在吃好吃的时候你觉得美味，那野生动物也会觉得，哦，哪来的香味儿，而且不属于我们这个丛林。是吧？是哪来的呀，就感兴趣了。 好，而且你在丛林里吃回锅肉是吗？收的呀。 但是您说我饿了怎么办？我们推荐 啊， 如果是大巴车的跟团游，您在车上吃；如果您是自驾，也在车上吃，对吧？旅游的时候还应该远离并且躲避干枯的植被，避免落石或者是枯枝砸伤的情况。 对对对，这个提醒很到位啊。 其实我要说随便吃东西这个事儿，我也有一个小例子。 因为你特别爱吃东西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但你就问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么多年了啊，已经活了40多年了，久吃不胖。 40多吗？才这少说了，应该 140多呀。 对， 哇，这哪一年的妖精啊？这是来， 是这样。我有一次在奥地利那个盐矿，然后那个盐矿很有意思，它是一个 趴地上舔，咔 对，哎，差不多， 听着， 差不多， 嗯， 它那个小矿车就是以前采矿石的那个车，然后呢就跑到地下了。大家一个团大概有7、8个人，5、6个人都是当地奥地利人，带着他们自己的孩子，感受就是几百年前的采盐文化是怎么样的。我跟着小车下去之后，有一个领队就带着矿工灯在头上，他就像矿工， 这不挺专业的吗？感觉 工人一样，他就给大家介绍，好，我们现在停的这个位置就是以前我们的工人在这儿就取矿石，然后分辨采开采盐矿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墙面上有不同的颜色，有粉色的呀，白色的晶体呀，还有蓝色的，这都是不同的成分产生的盐。我当时就说，哇，这么多种，好美，而且又比较偏地下，所以比较黑。但凡是有 看见你， 对，导游那个矿工的灯一亮起来的时候，你就像星空一样，因为它有切面，很漂亮。然后我情不自禁的， 有没有挂面？光有切面龙须面。 对，然后我就情不自禁的跳下了小车，趴在墙上舔了一下。 真的呀？ 然后我就说，果然是咸的呢。然后那个领队，矿工领队看了我眼睛，我知道他只是表面上说，是不是很咸，其实是盐，对吧？但他内心一直在说， 这孩子可真脏， 这人谁带来的。 哎呀，所以有点危险是吧？ 对，其实我后来有点后悔，因为它虽然是盐矿，是盐，你闻就是舔着也是咸的，但是呢，它可能会有10%或20%有可能有其他成分。 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个 这么多年以来久吃不瘦啊，不，久吃不胖吗？ 就吃错东西了。 舔的，对，这可能是这什么什么偏方妙招之类的。 哎，一不留神， 哎， 就达到了这个效果， 就瞬间甩脂肪哈、啊。哎，这个开玩笑啊。继续来看看我们下面一条这个旅行的安全提示。 嗯， 跟您说了半天安全距离，还要说一下安全的太阳。 嗯， 太阳有些时候我们大家非常喜欢晒太阳啊，各种开开心心的往海边啪一躺啊，晒得红不呲的哈。 然后滑不出溜儿， 这个特别开心，但回家以后开始爆皮，然后开始晒黑了啊，说明呢晒坏了，那是，所以防晒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嗯，甭管您是一个去到了像是美国的加州这边有各种各样好的阳光海岸沙滩 California 啊，还是说您到这个丛林里边啊，不是有遮天蔽日这样的一个树林之外的这个地方，还是说到一些什么古镇呢、啊、去看，可能都会有太阳的这种照射或者是直射呢。 没错， 我建议您还是要把防晒工作做好，因为紫外线您看不见吧，对吧，那个阳光照在身上了以后是一码事，紫外线它始终存在，它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嗯，所以要多多注意一下防晒的问题。 嗯， 除了脸要涂防晒之外，对吧，还要注意脖子呀、 哦、 手啊，露出来的这些个皮肤的部位呀、啊，啊，耳朵和耳朵后头啊，都特别容易被晒伤，因为是我们不注意的地方。 还有脚。 脚，嗯， 你知道，因为热天的时候，大家习惯穿这个人字拖啊， 嗯、 是吧？觉得就凉快，但是 拖了鞋一个人字儿脚上， 对，对你就穿了什么款式拖鞋，回了酒店就都发现了， 对对对， 都知道了， 对对对。 所以大家注意防晒，因为防晒呢，这个紫外线过量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 嗯、 同时会引发什么像皮肤癌类似这些疾病。 是是是，有一次我们当时有一个朋友啊，他当时呢去海边玩，然后呢穿了一双这个。Nike 的鞋，那个拖鞋那个勾是镂空的部分，然后回来以后发现脚上一勾，特别特别的可爱，我脚上脚背上印了一个勾。 而且这作为姑娘、哎、我觉得提示大家一下，现在很多的女孩喜欢多喝一些柠檬水，觉得补充维生素、 嗯、 对吧、 嗯、 还可以美白，但是大家千万要记得，如果您喝了维生素的这个水柠檬水之后就不要出门了，今天如果要外出早上起来出门就最好不要喝柠檬水， 因为 感 光 它更加吸光嘛。 对，来，这是我们相关的一些个旅行当中的安全提示，小楼听的也挺多的，刚刚我觉得能不能给我们来做一些在法国旅行的相关的安全提示，然后我们一会儿再有这个准备的啊，再去行游巴黎，游走戛纳，好不好？嗯 嗯，好的好的。其实在法国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安全问题，但是其实现在的法国相对的还是比较安全的。 嗯， 在我认为，因为到处呢都会有一些警察呀，或者是一些保安的那个地方 警力哈。 对、 嗯， 然后同时他们的这个安检措施也是非常到位的，比如说像火车站，然后大的商场、百货公司，现在全部都有这种安检的措施。 啊、 所以其实总体来说，现在的法国还是比较安全的。 比较安全。 同时，他们会在主要的这个火车站和这个包括一号线的这个整个的地铁上面都会有中文的。 嗯、 这个安全提示，比如说像携带的这个注意背后的背包啊，或者是注意身边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手机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些自己的随身物品、 嗯、 等等，这些全部都是中文的提示 啊。那太好了，就是我们不用担心说这个提示我们看不懂，其实人家有提示哈、啊。 对， 那这回的话，我们有中文提示了以后，自己可以放心的旅行了。这是在这个法国，如果自由行的话，咱们注意看提示；如果跟团的话，是不是能够省心很多呢？ 其实现在各大旅行社对这些安全措施也是比较有保障的，比如说会在以前可能是会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居住，现在的话会找一些安全的区域去选择他们的酒店。 嗯，尤其到了晚上了以后，很多人会担心说呀，这个大家都知道巴黎的夜生活非常丰富哈，那我们我觉得应该是有理由参与一下巴黎的夜生活的，但是毕竟人生地不熟，应该住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包括一些小街小巷啊哈，这个是不是应该注意，还是尽量的避免一些呢？ 嗯， 对，其实一呢是刚刚提到这种小街小巷，一是容易我们走迷路， 嗯， 因为我们毕竟对法国并不熟悉，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一些小街小巷可能是它是死胡同，或者是说这边是 比如说如果我们开车的话是不能走车的，尤其是在巴黎市市内，这个单行线是非常非常多的，尤其是这些小路， 嗯， 所以呢尤其还有一些坡路啊等等这些，所以还尽量的是去一些大的地方，然后而且是有火车站呀或者是有这个地铁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比如说晚一点回去啊或者是等等的也非常方便， 对人稍微多一点的地方反而更加安全一些哈。 而且今天在巴黎的这个警力也是一直到晚上都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措施的警力都有，便衣的呀，然后包括一些火车站地铁站都有这些警力。 没错没错，你想在当地生活的人们他们该怎么办呢，是吧，我们作为游客的话也就这样了，是吧。再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吃的方面，很多人担心说这个水土不服啊，去玩啊可能会吃坏肚子啊什么的，这种可能性在法国会常见吗？ 一般情况下不会， 不太会， 包括一些就是很多我的朋友包括一些人提问啊等等，这些都是说哎，法国吃的那些生的东西很多，比如说生蚝他们会吃生的，像这些有些这种 菜都是生的， 对、 啊、都是沙拉什么的， 寿司啊然后包括肉啊等等这些他们都会吃比较生的，但是这些大家在法国非常的放心，因为如果他要是这个餐厅或者这家工厂对这个菜品他卖出去的东西有问题的话，他会因为法国这种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他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这个整个倒闭或者 关门大吉， 对， 后果很严重。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又 check it out 啊，煎饼果子来一套，我街边小吃你完全可以要。对不对？ 一套一套的， 必须得这样的哈。嗯， 另外我也给大家一个提示， 好， 这是经久不衰的提示。 嗯， 拜托大家，这个坐飞机的时候，在这个飞机降落之后滑行那段时间，机舱的灯还没有亮起的时候，大家真的不要把行李架打开拿行李。 哦，太对了！ 我真的每一次坐飞机，总会有每一架飞机都至少有一个人。 我特别不 要站起来， 不太明白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为什么那么着急？ 着急下去，可是前面的人不开门，前面人不走， 也 下不去 啊。对啊， 就是着什么急啊？ 而且万一要是有个东西滑落的话，砸到自己，您还就真下不去了。 我觉得非常容易被砸到，就是你真的行李架一打开， 啊、 正好这个飞机在拐弯的时候，行李就甩出来了，坐在你下面这个人就很危险。 嗯， 我觉得不光是你自己想把这个就是箱子拿下来的同时，自己有危险，你还给别人带来了一个安全隐患，我觉得特别的不好。这样， 另外就是手机的问题，就是在滑行起降的时候就不要再用手机了啊！现在就是上飞。飞机起飞了以后，这个进入了平飞的阶段之后呢，大家都可以开这个手机的飞行模式去连 WiFi 啊，或者是自己用手机看电影听歌没问题，但是在起飞降落和滑行阶段的时候，大家不要用手机，因为毕竟还是有信号干扰的。 当然。 好了，那这以上呢是我们的一些个小的提示啊。我们在今天的第一个时段潮流梦工厂之潮流风向标之后的时间里面呢，也会跟朋友们慢慢去分享一下在法国的巴黎和戛纳到底应该怎么能够看透那些旅行中的亮点和话题中的闪光点。我们在一段的半点的宣传和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为您分享这样的一种话题多多的法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 给您带来特别的旅行体验。 对，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喽。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D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小黑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铝板儿。 No no no 啊 no！ 下次一定要怎么化冻？ 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美食节目。 给大家说点题外话，化冻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冷冻室呢取出，然后把它放在冷藏室里面化冻。 那今天晚上可能就吃不上了吧？ 不是不是，是这样的，因为保持这个肉的口感最好的时候，一定是刚刚化冻的那一瞬间。但是由于你把它放在外面一天的时间，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间。 那可是那些一个血水还没有化出来呢。好，我们还不说这个话题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冷藏室里面静置，然后把冻的部分是在冷藏室里面给它化掉。 好的。 然后拿出来之后，如果您需要炖，只要不是煎牛排的话，您可以在水里一泡。但如果你想煎牛排，就不能放水里了。这时候只需要拿上下拿那个厨房纸一摁， 把它那个蘸干， 对，就可以了。 下次去你们家来一场直播好吗？ 我家不大，这样子哪有小恒家的厨房那么大？ 我们家厨房有0.3平米。 哦，真的？ 哎，只够站一个人的。来吧，我们还是先从这个巴黎聊起啊，因为毕竟呢，我们要开启眼前的巴黎，所以要在心中先要想念。来，一起跟我们来默念三下巴黎，巴黎，巴黎。来，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这心中的巴黎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心中的巴黎，巴黎给到我们的一些画面，能够通过整个刚刚我们的视频小片能够看一个大概起的全面的过程哈。 哇，这是回忆呀、啊 哎！我跟你讲，就是颜色这么多，一下就能够抓眼球，它颜色很饱满。那么小楼，我们从哪里聊起呀、啊、这心中的巴黎我们现在是通过画面开启了。 对，其实刚刚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巴黎的新建筑，就比如说刚刚第一个画面就是它的这个爱乐的音乐就是音乐厅，也是一个新建的，在一个岛上面。然后包括去年建的路易威登的这个基金会等等这些，其实巴黎在近几年有很多的新的建筑，也是算地标性建筑吧。 这些地标性建筑他们都是要收钱的还是就可以 直接？很多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对， 很 多都是免费的、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展览也都是免费的，比如说之前有圣罗兰的展览、圣罗兰的博物馆，然后等等这些。其实巴黎相对来说参观博物馆是还是相对比较价格合适适中的，比如说参观这个卢浮宫啊等等这些，大概也就是100人民币左右， 人 民币 的门票，成人 门票 是吧？ 是的。 那对于老人跟孩子，还要应该有一些其他的优待才 对。 对， 巴黎是对年轻人都是有年轻的价格的，包括你买火车票也是，包括你看电影，然后吃饭，有的时候都会有这个25岁以下的年轻的人的优惠。 就好比是学生票这个意思。 是的， 咱青年广播嘛，是吧？啊，对青年人怎么样的优待？ 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利，对吧？ 所以，那我们都过了， 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可以赶得上的。 对，我们都刚 刚刚过18岁了。 哦，你过哦。 对，今年19。 你这样自己骗自己，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了。 哎呀，我自己都开始出脑门了，自己吓着自己。 对，其实巴黎的这方面的鼓励优待措施是鼓励更多年轻人走进博物馆去了解历史。嗯， 对，嗯，其实在法国来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就是25岁以下几乎是买所有火车票或者买这些门票啊、电影票啊等等，这些都是有优惠的。 那我们游客也可以吗？拿着 游客 的这个护照，他一看，哎，年轻人。 对，但是当时他们叫就是有这个年轻叫热呢，就是年轻的这个票，就是跟英语的样是一样的。他们买票的时候专门有就是。是很多地方，当然不是所有地方，但就是有这种年轻的票， 嗯， 就跟学生票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嗯，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年轻的票就在巴黎，对吧？这俩还真的是能够靠到一块儿去的。 对， 嗯， 他需要有效证件还是需要学生卡？我记得有些地方要求学生卡， 有的地方对，但是一定要出示就是一个有效的证件，比如说学生卡也可以，或者是说你的护照啊等等这些，就说明你是25岁以下的。 好的， 这个要了解一下相关政策。 对，反正听了也是白听。这个我的护照反正没戏了。 如果不查有效证件的话，只看脸，我可以混进去。 这个欧洲人或者欧美人，这个比较显老，这是真的。 对，他们 亚洲人显年轻， 就是亚洲人的年龄。 对对对， 包括可能就这个人是比如说年龄是40-50岁，但他们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人如果脸上没有什么皱纹的话，他们也会觉得很年轻。 真的是，经常有时候我们去一些酒吧什么的，他们就要查我护照，看能 不能 喝酒。 不 卖 你的酒， 不卖我酒，一看哇，都30多了。 对，尤其是还有就是他们进赌场也是经常会，哎，说看一下你的护照， 哦，这样肯定要的，肯定要。 哎，我还真的有一个这样类似的事儿，我去那个沃尔夫斯堡的时候，当时过新年，然后一个朋友他带着他儿子，本来要带着全家一起出来，结果他太太发烧了，就说那今天我带着儿子带着你一块儿去我们周边的一个新年的市场逛一逛。 嗯， 进去的时候买门票，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就跟这个卖票的人说，好，两张成人票一个孩子票。 嗯， 然后这个人看着我说，哦，先生你错了，你要买两个孩子票一个成人票。我那朋友说，啊，不这两个是 成人， 这个是小孩，所以两个成人票一个孩子票。然后那个女孩看着他，哦，不是的先生，我想你今天是不是发烧或病了，你要买这两个都是孩子票，你是成人票， 这有钱花不出去，很尴尬嘛。 他们就很诚实嘛。然后我那朋友说，你快出示你的护照给他看看，证明你自己是个成人。我心里的内心独白是，非要卖一张打折票，为什么不呢？ 就是啊， 但是人家还是说要诚实的， 要诚恳，要诚恳。对，那你看啊，这种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份优待，这个票的问题咱们先解决了，就是咱们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儿，是吧？但是呢，咱们去往巴黎的时候，这个事情我觉得啊，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因为曾经我真的搭乘过法航，我就搭乘过一次法航之后，我觉得就是每次要如果去法国的话，就一定要坐法航才对，要不然那个味道就出不来。 就是上飞机前就要进入那个模式。 哎，对。 其实法航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挺优秀的，在我认为，因为它的整个 那个话筒歪了，咱们对正。哎， 它这个整个的服务方式啊，等等这些，它都会让你有这种法式的感觉。 没错。 包括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法式的生活嘛，其实法式生活真的是有它的这种独特的味道。 嗯。 包括我们的装饰，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这个行为等等这些，其实都能有一点点的这种法式的感觉。 就一上飞机就开始要融入这个环境里边去了啊。 是的是的，包括它的这些颜色搭配，就法航的发的一些就是比如说眼罩啊，然后包括一些小的洗漱包啊等等这些，全部都是以这种法国的这种红白蓝的元素，包括深的浅的，然后包括你的这些饮食，你的这个酒配搭配的酒和这个饮包括你可以，如果你不喝酒的话，这个水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法式的感觉。包括他会跟你说你是否喝这种 Bacchia， 就是这个气泡水，然后还有这个你是否喝这种等整个的这个飞机上的水可能都会是依云或者是法国的品牌的水，等等这些， 就是这种法式啊，咱们说一千道一万，光说不灵，咱们一定要亲身体验一下才行，对吧？不用商务舱，不用头等舱，经济舱就已经能够体验到一些东西了。 我其实自己营造一些法兰西气氛，也让我在去法国之前就有那种模式开启。你知道我用的什么办法吗？ 用什么办法呢？ 曾经小底送给我一对耳钉， 嗯哼， 是百事可乐的，然后我戴上了之后 啊，拉环是吗？ 就是上面是红白蓝三个条，但是它唯一的区别是百事是去了拐弯的波浪形、 嗯、 然后人法国国旗是横着的嘛，然后我说我要有一点法国的法兰西的感觉，我就戴上那副耳钉，然后上了飞机，那空姐看见我就很好的选择别的我也没什么可说 是这么回事儿，但我觉得其实啊，这个能够飞到法国去开启自己的这种浪漫之旅也好，或者说度假之旅也好，是有生之年，我觉得可能绝对不是一次，绝对不止一次这样的一种体验。你可以说去很多次，而且去不同的地点，体验不同的生活状态。那是没有问题的。 嗯，包括现在为什么巴黎又得了一个最想全球去的目的地的第一名？ 哎， 也就是说它是经久不衰，值得一次次去。甚至没去过欧洲的朋友，估计会把法国作为第一站或第二站，一定是 真的会 非常靠前的。 嗯， 而且法国就是近些年来，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这个发现法国，比如说可以通过这个风景，通过展览，然后通过它的这些人文呀、景点呀，包括一些美食等等这些不同的点去感受整个的法兰西的文化。 嗯， 然后今年我记得好像2017年的时候，大批的这个展览也是会有展出，比如说像卢浮宫啊，有一些那个维米尔的展，然后还有一些莫奈的展览，然后还有卢森堡美术馆也是有一些那个毕加索的展览， 嗯， 还有伊欧桑罗汉圣罗兰的一些展览， 哎， 然后之前有迪奥的展览等等一些。它其实展览并不是说我只展览它的这个作品，它是整个会把这个 品牌历史， 对品牌历史，或者当时他为什么设计这个衣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包括法国的一些历史，会为什么当时这些法国人会穿成这样， 嗯， 然后当时这个画的风景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比如说他在画一个田园，他会把周围的这些历史的介绍啊等等这些都会给你展现出来， 这太好了， 所以就会让你更容易的去了解法国，更容易的去理解这个作品。 有一次曾经我就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是狂刷这些这种怎么讲这个类型的影片，包括像是这个叫什么时尚先锋香奈儿，这 Coco Chanel 这个影片，还有当时那个 Yves Saint Laurent 那个影片， 嗯，有没有那个 Prada 女魔头？ 那个不太算了，因为 那个算是有点， 那个是美国片，对对， 哦， 嗯，然后等等，反正你就会发现这些个各种各样的品牌背后它的故事，这些人他的这个状态历史，就很一直的去发掘一下，然后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些个品牌，你就知道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些定位了，特别的好。虽然还是买不起吧，啊，但是明白它到底怎么回事也是一件好事，增强一些自己的知识水平，是不是啊？ 怪不得一直你这么有心， 对，我这身上都穿的是名牌的衣服。对，来，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看几段小视频。 好， 刚刚小刘提到这个关于各种各样的古迹呀，博物馆啊什么的，我们就先从这个国家古迹中心来说起，因为这有一个法国的古迹与博物馆相关内容，我们也来看一看这样的一段这个视频短片能够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预览，好不好？ 好 啊，到底应该能够怎样去看看法国的古迹呢？我们有图有真相啊，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下面这样一段视频。大家不要担心，因为如果有法语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帮朋友们进行相关的讲解跟翻译啊。 好的， 嗯。 有点入神啊，这感觉这个古迹这么多，可以说是个，因为只有三分钟长度，所以说根本记不住哪个是哪个。我们这样，我们分门别类的去大概去跟朋友们说一下其中能够让我们值得第一次去看的看哪些，然后值得反复去的看哪些，好不好？ 其实刚刚这个只是法国的一部分古迹。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也这个也就是法国的五分之一的古迹吧。 五分之一啊。 是的是的、因为法国古迹太多了，然后它又分国家古迹及其世界文化遗产。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圣米歇尔山呀等等，这些都是没有刚刚没有再展示出来的，其实也是我们国人，比如说卢浮宫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国人比较去喜欢去爱看的景点。那同时刚刚有提到的，刚刚有看到那个比如说凯旋门，然后还有这个城堡啊等等，这些都是也都是我们国人会第二选择的一些景点。那比如说第一次选择的会有一些卢浮宫，然后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然后巴黎圣母院等等，这些可能都是 常规线路里 面的，常规的，而且也是在我们记忆里当中的巴黎， 必须要看的巴黎， 必须要去的。对，那可能如果再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会去枫丹白露，然后及其凡尔赛宫等等， 远点，就是到郊区了哈。 是的是的，然后包括会更远一些，会去卢尔河谷的一些城堡。 刚刚有网友这个 Looper 他说，这个能不能帮我们讲讲这个塞纳河这个情况？ 对，其实塞纳河呢，它的这个历史非常悠久。那同时呢，其实塞纳河只是就是法国的一条，就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塞纳河的一非常非常短的一小段。其实它整个的这个塞纳河的支流是会入到海里面的，它会有其他的这个而且它只是就是中间这小段叫塞纳河，它是由别的河的支流， 对， 然后融入到这个中间的这个河流当中，然后它中间这小段在巴黎的这一段，及其巴黎到卢尔河谷的这一个段，然后包括巴黎往下一点点这一段叫塞纳河而已。而且塞纳河最有名的，然后让我们一听到塞纳河，其实就是塞纳河上面的一些建筑以及桥。塞纳河的桥，比如说有路易十三的这个桥啊，还有新桥，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个艺术桥等等这些。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就是锁，有很多锁在那个桥上，但是现在已经都拆了很多 了，拆掉 了 吧？ 对，拆掉了。 因为他怕太重是吧？ 是他怕那个桥塌了，他也有这个巩固这个桥的这个重新有修建。 对，他们应该有一个什么规则吧，多少多少年一清这么一个说法，要不然的话这天天往上锁。这 是的是的，是巴黎是这样，它会它这个清理的非常的慢，然后它会一点一点的清，可能这个清理或者是这个清洁会维持很多年，然后它会是按照桥这个清，因为桥时间长了它会有这种苔藓啊等等这些，包括、桥上的很多建筑是金的这个刷金的这个建筑，尤其是或者是铜的古铜的这个建筑它都会有这个磨损，所以呢它会有慢慢的修，可能这两年修这个桥，然后再下两年会修另一个桥。 我在欧洲有的城市见过这个办法，他们为了缓解那个大家都把锁弄在桥上这个压力，在旁边这个桥旁边的陆地上修了一个小拱门，然后呢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挂锁 往这 挂在这儿。 以后可以那个都互联网时代嘛，弄个什么虚拟挂锁的，对吧？扫一扫就可以挂锁了，就是意思。 很多姑娘说，其实你不用买一个同心锁，你只买一把锁挂在我手上就好了。 那这个法国有的是选择的余地， 是 太多牌子了， 对 对, 对, 对，太多品牌。其实，法国每个品牌，然后每个包括我指的品牌不是说服装品牌或者首饰品牌，其实每个品牌，包括一些美食的品牌、巧克力的品牌，然后还有一些面包的品牌，它背后都是有它 的品牌， 对，背后都是有它的历史故事的。其实我们慢慢的去品味，包括一个商店的品牌等等，这些都是有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些感人的故事啊，或者说是历史的故事啊，或者是一小段这个爱情的故事等等这些。所以其实我们慢慢的去了解这个故事，就会慢慢的让你去了解法国的生活， 没错， 法国的历史， 而且是巴黎更具代表性，对吧？ 是的。 那在2018年，其实巴黎应该更具有吸引力跟活力，而且能够给我们的旅行提供无限的灵感才对。 对， 所以说呢，这样一座21世纪的首都啊，能够给到我们的游客们更加好客，或者说更加有创新意识，甚至是更加具有活力，或者是环保啊，这样各种各样的一种态度， 让这个老的城市日新月异。 嗯， 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去游走一下那些个古迹，看看新潮的巴黎，巴黎人他们怎么玩、怎么生活的，这才是旅行的一种趋势。 哎，对、其实巴黎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时尚和古典结合的一个大城市。 对， 它有很时尚的一面。 对，其实现在的巴黎所谓的就是出行，我们有很多种选择，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式，也可以用老的方式。 嗯， 而且比如说我们想徒步，那其实整个的巴黎市中心，包括香街啊等等附近，全部都有免费的铺盖的免费的无线的 WiFi。 哦， 所以呢，我们也按着手机的这个导航二维码一扫，就可以有这个徒步的线路 啊、太好了。巴黎有没有共享单车？ 有的有的 有、 巴黎除了共享单车还有这种人力的自行车， 嗯， 包括有一些马车，然后还有这种，其实了解法国有很多种方式嘛，它会有用这种法国的老爷车去接送你、然后他们叫这个 gâte roulé、就是用老的这种雪铁龙的这个敞篷的，就是圆形那种敞篷的这个车、 哎， 对，游走巴黎，然后包括有一个司机，他会给你讲解，用英文或者是法语去给你讲解。 嗯、 然后同时，如果你要是想用中文的话，他可能会有这些像 iPad 这种讲解器去给你去整个巴黎的景点去讲解。 哎呦，这太好了！那么下面时间的话呢，我们来再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来再去看一小段的视频，然后再跟我们的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分享更加神奇的巴黎所在。因为啊，今天我们的视频准备的非常的多，我们慢慢去感受一下。刚刚我们提到了法航，看看法航怎么能够让我们去品味一下你初上了飞机之后给让我们感受到的第一种的法式的巴黎是什么样子的。啊，短视频很短啊，只有四十几秒的时间，但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入神。在这里呢，我们也邀请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界面当中给我们留言。有任何的问题，关于法国，关于巴黎，关于戛纳，都可以问到我们的嘉宾李小楼同学。我们稍后是整点的这个宣传，很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视频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 Stereo Go， 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哎，对， 稍后咱们接着聊， 一会儿见。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亲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来来来，赶紧继续我们的这个聊天的话题。发现今天时间过得超级快哈。 对啊，就是觉得有意思嘛，因为很多朋友对于出行旅游就是一个很感兴趣的话题，同时去法国又是去巴黎，这又是很多姑娘出去旅行梦寐以求的目的地。 姑娘拍照哪儿好看，一定要找文艺的地方，所以说那些个古堡啊、博物馆啊特别适合拍照。那不是成龙啊，就跟一个地方去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十二生肖》。这部电影可以说很多人当时在贺岁档的时候都看得刷遍了朋友圈哈，各种寻这个兽首啊什么的哈。那这样，我们就赶紧先跟随成龙的脚步，先去访问一下这个上帝一城堡，这个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看过短片之后，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由小楼帮你去解答一下。 开心，这种景呢是搭不出来的，就算搭出来你也没有那种质感。当然我们自己的表现也不错，花了很多时间去保护他们的建筑物。 谢谢他帮我们安排这个古堡给我们拍，因为这些古堡是每一样都是古董，介绍每一样东西给我们知道。看在外面这些全部都是古董，而且那边巴文腾那边呢就有一个叫裸女洗澡的那个裸女，那个裸女呢原本的那个呢已经卖到罗浮宫了，我们现在看见这个呢是 copy， 而且所有每一个的人像呢他在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看是一样，但是呢大小是不同，在这边看过去呢你就认为全部是一样这么大，一样这么高，中间那个是最大的。你看见那个水塘呢，这边有十几个，太大了，送给你剪草我都会破产。他一个人打理，借给我们拍，谢谢。 成龙带给我们的十二生肖背后的一些个相关的幕后特辑的内容，看到了这样一个城堡，叫啥来着？ 叫做 上帝，法语叫上帝一，中文叫上帝，上帝一城， 上帝一城堡啊，这个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是的， 那这个刚刚我们聊过了什么像是卢浮呀，像是这个 凡尔赛 啊，大家比较熟悉的啊， 是的， 这个不太熟悉，能不能帮我们说一说？ 但其实这个是也是一个法国非常有名的，可能对于法国来说非常有名的城堡，因为它周围它也是皇家城堡，那同时它是可以一是狩猎。其实法国的很多城堡就像我们的这个承德避暑山庄一样，它是皇宫，就是皇家的一个 行宫， 对，行宫，然后它会有一些首先 它会跟英国的温莎是一样的， 是的，它会有一些的这个狩猎场，因为法国也是非常喜欢狩猎的，同时它会有花园，就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视频里面的花园就是非常典型的法式花园，就是左右对称， 对， 它一定要是一个对称形状的，然后这个花园是非常法式的感觉的，因为有英式的，有这个中式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法式的花园。比如说像法国的很多的这个罗尔河谷的城堡，然后它都是有非常好看的花园的，但它不一定是法式的花园。 哦，所以这个很典型， 很典型。 所以成龙很有眼光，取景取在这里。 是的， 对吧？ 而且，当时在这边呢也拍了很久，然后政府也是非常大力支持的这个拍这个法国的景色。 而且这个介绍说，这个城堡的古代绘画藏品数量还在法国排名第二。 是的，是的，它是其实有很多的藏品是我们不能看到的。其实卢浮宫也有非常多的藏品，但我们看到的只能是这个36000件左右。 啊，这还少啊，只能看见。 对， 公开展出的 珍藏还是有很多的。 它是因为展不过来，还是因为有一些就不对外展出？ 它一是展不过来，二呢是可能有些是特别特别珍贵，它会不展，会这个收藏不展出。但同时它会换季节的是换藏品去展出， 轮展， 对，轮展 啊。而且这个地方离这个戴高乐机场并不太远。 是的， 我们看到资料显示说这个地方大概这个上帝一城堡大概离戴高乐机场也就20分钟的车程就到了， 还灵活， 非常方便， 还灵活的举办婚礼。 对，这个地方你可以，你看电影都能拍，那像什么婚礼啊、晚宴啊、活动啊，各种很都可以。 对，其实很多人的梦想就是有像这个公主一样在城堡里面举行婚礼。其实法国是真正可以让你实现这个感觉的地方，它有很多的罗尔河谷的很多大大的小小的城堡都是可以租用给你，比如说我们开会、开年会，或者说是举办婚礼，或者说是小型的活动都可以租用。 这太好，哎，这个他们不会担心这个地方会被人为的毁坏吗？ 他们会有非常好的这个保护措施。那他会说，让你会有离多久，离他这个墙或者离这个绘画有多久？ 或者他可能开一些固定的区域做活动用。 是的，是的。 所以还是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那句话，要守规矩，对吧？ 守规矩， 哎， 守规矩以后，您才能在大古堡里完成您的婚礼秀场。 就是的啊，来，我们赶紧要进下一站了啊，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赶紧要看下一站，就是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枫丹白露。这个名字大家太熟悉不过了，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在里边能够拍点什么东西给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呢？哎，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段，这个旅游客们的这个旅拍，正好呢就是枫丹白露里边的一些个相关的情况，我们赶紧走进去看一看里边大概其实什么样子，去先感受一下枫丹白露的随拍。 些个情况，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小的一点点的内容啊，因为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展馆，包括刚刚我们可能还有中国馆，里边还有很多不少这个珍稀的文物在里边保存着。枫丹白露是这么个情况。那除此之外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像是卢浮宫啊、凡尔赛呀、那这样。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看凡尔赛的历史啊，从路易十三那块看起，咱没时间啊，咱们就看一小段，也是我们找到了一位这个游客的旅拍。 好， 他呢寻访凡尔赛宫的一些个足迹是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段视频。这是在这个，我觉得，哎呀，凡尔赛宫太多的可以看的东西了， 好漂亮！ 三分钟时间，让我们能够看遍一个城堡，它的变化、它的成长、它的生长。 嗯， 因为它不是一下盖成的，它是慢慢盖，慢慢扩建成这么大一个面积，很有意思啊！如果去到的话，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凡尔赛宫。虽然有点远，在郊区，咱怎么去啊？那边？ 有很多的那个地铁就可以到凡尔赛宫门口。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巴士也到凡尔赛宫，其实非常方便。对于我们大北京来说，其实凡尔赛宫是非常近的。 是吧？这样，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卢浮宫，提到了凡尔赛宫， 提到了枫丹白露，能不能把这几个地名用法语帮我们来去说一下，我们也好记忆一下，好不好？ 凡尔赛宫是叫枫丹 blue。 凡尔赛宫 啊，不，凡尔赛宫， 那是枫丹白露啊，对， 枫丹白露是枫丹 blue， 就是枫丹 blue。 对，凡尔赛叫 Versailles， 是它那个地铁站的那个名字就能看到，就是 Versailles。 嗯 嗯，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卢浮宫，叫 Musée du Louvre， 其实就是卢浮，就是卢浮宫， 就记得卢浮就行了。 对，卢浮，然后同时它会有这个 Musée du Louvre， 就是卢浮宫的这个博物馆。 博物馆。 对，然后我们坐地铁的话，就看到这个 Musée du Louvre 这一站就能下车，上来就是卢浮宫，非常近。 太好太好了哈，很好找的。那下面时间的话，我觉得啊，咱们要聊一聊看这个更加现代一点的事儿了。 哎，哪里呢？ 一点的，就是啊，什么能行吗？哈， 能行吗？哪里啊？ 就是还是巴黎呀、啊， 哦， 对吧？ 哎，其实提到 刚才一点的事儿。 哦，对，其实我觉得巴黎在这方面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一定要表扬一下，就是卢浮宫那个门票。 哦， 它真的是天票，你可以出来吃个饭，回去接着看。 哦。 这是在任何一个博物馆不能实现的。 是的，它因为它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嗯， 然后呢，我们每次出去进到另一个馆的时候， 对， 经常去， 对，一看就有经验啊。 为了省钱嘛，出去都穷游的。 但是我曾经在那个阿布扎比那个卢浮宫，我去了一次，就是不太一样，整个的装修的风格啊，整个的都不太一样。但明显能够看到是法国的痕迹，但是。就是感觉不太对， 真的、 啊，嗯、 就是还是要去到巴黎的卢浮宫才 对, 对、嗯。 而且它的那个怎么说呢？一般咱们印象里旅游景点卖东西会有点贵，或者是吃东西可能也会贵。卢浮宫非常棒的一点就是你自己可以带着食物进去， 是的， 这是任何一个其他博物馆不可以的。不是说你可以存在那儿，是你真的背着你的水、面包、三明治就进博物馆里面，然后你只要自己注意卫生，把垃圾拿走，然后你看着看着看饿了，你可以就在里面吃东西， 就特别的就是去能够就是检验我们自己的自觉性。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之前呢，我有一个朋友住在巴黎，然后他去接我，见到我的时候他先送了我一盆花，上面是一只。我说这个干嘛呀？他说见面礼送你， 这叫一剪梅、 啊、然后呢我说我就在酒店住几天，你送我这个嘛？他说哦没关系，你走时候你再还给我嘛但是我要送你一个见面礼，要送你一花、 哎、真地道这朋友。 对，他说但是我结婚了，我不能送你一束花，所以我送你一盆花花吧，另外就给我一大包吃的。 嗯， 我说这个干嘛？他说明天你可能会去卢浮宫，这是给你的口粮，里面有三明治、面包、水。 哎呦， 你可能会用得到。 这朋友我们都想要。 对，特别好。结果我就发现，哎，真的是可以在里面吃，而且是晚上，在这个卢浮宫地下，它有一个类似大时代的地方， 是的， 价格很便宜。对于那种大家。饿了出来简单吃一下再回去接着看，我觉得是很好的选择，价格也不是很贵。 太好了， 就跟比较巴黎的物价来说，那里是很划算的。 是的是的，其实而且他不会说因为我们很多地方嘛，他给你提供就是你自己带着吃，没有地方坐。但在卢浮宫完全不会，因为卢浮宫到处都是休息区，会让你，因为卢浮宫非常非常大，所以它会让你随处都可以找到一个休息的区域，让你慢慢的休息，然后喝点水呀、啊，吃点东西啊，然后再继续参观。 太厉害了！ 我记得在那个二层到三层拐角那个天使之翼的那个雕像， 对， 我认找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我说我要摆一个 pose， 你帮我拍张照片。然后我因为他那个天使没有头嘛，我为了学，我必须把头低下，就表和远远看出来我是没有头的样子，然后做了一个那个动作。我就没有看到周围的人，等我拍完抬起头发现围了一圈人在拍我 你们你是行为艺术家是吧面前没有给你点什么钱之类的。 我有个特别大的乐趣，就是到博物馆找一些就是很难拿的那些雕像的动作，我在旁边模仿一 下。 下 次你给你模仿木乃伊试试看、啊、往那一躺完事儿这个比较适合你 端肩膀，哎，我不够瘦啊。 没开玩笑开玩笑哈。来，那个咱说说一些那个比较热闹的事情吧，好不好？因为据了解说巴黎今年要办300场活动。 哦， 是的 啊， 其实巴黎全年都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就是一年当中几乎不停息。其实我说点实际的吧，马上就要这个刚刚清明的小假刚过，那马上就五一的假期。 对， 其实现在从四月份开始，其实法国全年都有很多的假期，但是从很多节庆，但是从四月份开始，马上就有这个我们稍后会提到的戛纳电影节。那同时呢，其实喜爱汽车的朋友，好多人，好多男生会喜爱这个汽车，还有这个勒芒24小时的这个耐力赛。 也是在五月份五六月份，然后同时呢马上会有这个夏日的音乐节在六月份的时候，那这个音乐节是全法国都会像这种出摆摊儿这个集市的感觉一样，全法国都有，就是在路边，可能在地铁里啊路边啊这样的，到处都是有各种各样热爱音乐的朋友来出来去展示自己。 这太好了，跟他们一块交流，跟当地的一些个就是百姓音乐人们一块交流。 百姓音乐人， 对对对，就是啊，学唱百家这种感觉啊，特别的好，特别接地气， 是会让你在街上感觉，哎，我去哪儿都在听音乐会的感觉， 又不花钱，多好。 是的，而且马上呢又到了夏天，它有博物馆之夜，有这个夏天的这个沙滩节，然后有不眠夜等等这些。那比如说像这个博物馆之夜，它就会有在这个博物馆会到夜里，一直到夜里去， 博物馆 都可以参观。 奇妙夜， 对， 哇， 就有点这种感觉的意思。那包括这个不眠夜也是，就是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全法国的很多的地方都会亮灯，都会有黑白的这种感觉，包括地铁也是会营业到很晚的时候。所以其实真正的能让你在这个法国，在这个巴黎能感受到这个真正的这个法式的生活。 这样，我们刚刚既然提到了各种各样的神奇的博物馆，甚至还有博物馆之夜，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巴黎的国立毕加索博物馆将会给到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别样体验。 好，一起看看。 毕加索博物馆能够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历史和背景呢？小乐跟我们说一下。 其实这个毕加索，如果大家了解毕加索的话，其实毕加索还是一个挺有名的天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毕加索在生前他就因为大家知道很多艺术家嘛，他可能是过世之后他作品才比较值钱， 大多都这样。 对，但其实毕加索他很会营销自己。他在生前的时候， 当年的网红，

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了，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啊，我们的旅行单元。那今天呢，聊聊看这个法国还有相关的戛纳这个情况。那想要看到我们之前放过很多照片啊，包括视频啊，如果你错过的话呢，你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没错， 关爱我的计划， 是的，然后山头顶一把刀，不是一个牌，上面写的关爱青年计划。 这个粉牌搁头上显得我更黑了，好像 还真是， 是吧？ 赶紧摘下来啊。 对， 摘掉你的粉帽子。嗯， 好，今天我们游走的就是法国，然后刚刚这几个时段一直在聊巴黎了。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刚才还提到了主题，今天要聊聊戛纳，因为电影节又要开始了。 对啊，在五月份，五月八号到十九号。 对，嗯，这个海边小城是吧？ 是的，是的。其实戛纳最初就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海边小城，但它呢，由于它的电影节啊，由于它的这个自然风景啊等等这些，深受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人士的热爱。 老好看了，这个地方 非常漂亮。 嗯，我们先一边聊着一边看这图片哈。这图片就是戛纳这个小城的一个海边， 哇，蔚蓝海岸是不是？ 对， 美美。 其实我们有看到，就是整个这个戛纳，这是戛纳电影节的边上，就我们看到圆圆的那个地方，就是戛纳电影节。 那个圆圆的那个建筑物，就是那个影展那个会议中心。 对对对，它其实边上都是港口。 对对对。 它其实在一个港口的边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电影节的那些明星，他会坐着这个小船，然后下榻在这个电影节的门口。 哎，了不得，真是多美啊！你说这种景色之下，他们走个红毯。那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呀？就这样。 是的，其实我们平时是可以参观戛纳电影节的这个影节宫的。 那有什么用？我们要看那些个明星。 对对，其实但是这样，就是很多人说我一定要走过红毯 啊、哦。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就是都有可能。 嗯、 其实平时去戛纳的时候，这个红毯是都可以拍照的。 哦、都在、啊、这个红毯 都在，对，每它上面是有红毯的。 这太好了，而且呢，我觉得在当地 可以合成一下，就是 我觉得苗山不用再去舔那个盐矿了啊，直接趴红毯啊，扮蜡像就行。嗯， 哦，我觉得是这样子。以后呢，我去这个网站上找一张这个，比如说。去年等到今年有机会，今年找一张刚出炉的照片、 啊、 然后抠像，你看我们后面都有栏目部了吗？ 啊， 我们可以抠像，我们俩以后是都可以出现在红毯上的。 我们就假装在戛纳电影节现场， 对，然后我们设想一下，我想让哪个明星， 我们假装颁奖是吗？ 我要找哪个明星在旁边假装在找我签字， 给你立一个 KT 板在这儿，人形 KT 板 抠像抠过去。 哎呀，太可怕了，那真是吓死我了。 首先这个地方在成为电影节这个圣地之前，它应该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 是的是的、嗯、所以呢，其实很多的五星级酒店啊，包括一些著名的酒店都会在这个沿海的这个海岸线上面、 嗯、 所以其实整个走过这个海岸线，也就是整个穿过这个小城的一半了，已经。 那得挺贵的吧？这些五星酒店们。 对，其实我们想跟这个明星偶遇呢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戛纳这个时候电影节的时候，很多明星都会在街上， 嗯， 然后会这种街拍呀、啊、等等这些。同时这个戛纳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城市，相对于我们北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小区这么大、 哦、 所以呢就是我们偶遇明星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高的，尤其是去这个五星级酒店、 哦、 但是很多人说，哎，那我是个这个酒店我根本就住不起或者订不上，很贵。其实戛纳周边有很多的小城，然后包括它离这个尼斯也非常近，可能就驱车就半个小时的路程、 嗯、 所以其实戛纳周边都是可以让我们住的。 哦， 对，其实每个地方，然后包括他坐火车可能也就十多分钟。 所以呢，其实我们选择居住在周边也是可以的。 有没有可能租一辆房车？ 可以呀、啊，因为法国是有非常好的管理的房车营地、 哦、 然后在海边呀、啊、在山上等等都有，所以其实我们租一辆房车，然后整个的这个沿着海岸线游法国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对，省了酒店钱、 嗯、 而且可以随时出现在我想要出现的地方，比如说红毯旁边， 或者要不能租一艘船。 哇， 是也可以 出个海住船里。 是的，法国有非常、 哦、对吧， 住船上的好处其实就是可以好多间儿人一块走，比如几个朋友。 您那是一大船，好像是好多间儿、哦。 你说的是一小船， 我们就是租一帆船就够。 哦， 但其实这样就是法国有很多的河道游，就是它有很多的河流的这个游、嗯、是不需要任何驾照的。 嗯，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的游客来说是非常好的选择。 直接租，直接走。嗯， 对，他会培训你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你就可以自己驾船，然后一两天或者三四天都可以。 哇， 我 突然 觉得我也很喜欢这种极限，其实都不算。 极限 体验，体验性的 这个好，这个 项目 一下就赢了。而且你在船上看这个城市的岸边，跟你在城市里面看城市 完 全不 一样 的。像这样的感觉，你觉得棒不棒？ 棒， 对吧？像这种画面，你就觉得哇，就是美到不真实。嗯， 哎，你那个出海玩过帆船吗？ 我没有，我出海 我玩过一次， 坐过渡轮。 我玩过一次，我把头撞了几个包回来的。 嚯！ 你知道，一个相对也没有那么大，大概能够成两三个人的那个帆船， 嗯、 要有一个人管方向，有一个人一直在推那个桅杆、 嗯， 然后要找这个风的阻力。 抖了那个帆是吗？ 对，还有一个人就是在确定你们俩动作是对的。我们当时有三个人，因为有一个朋友，他和另外一个好朋友共同买了一个这个帆船、 嗯， 然后定期你是可以用，然后平时这个俱乐部是帮你维护的，然后我们就去找他投奔他，说想用他的帆船玩。 嗯， 他当时带我和我的朋友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两个一个人指引方向，一个人推桅杆。哇，那个桅杆有多沉，你知道吗？我后来实在不行了，他说你们俩对调工作，我说好，我来管方向。结果那个人推桅杆一推就推到我脸上，一推到我脸上，我的满头都是包。 对，它有风的这个 作 用。 对， 那个帆船真的看上去很好玩，但是技术要求很高， 真的很累人， 真的很累。我真的觉得瘦了八斤，因为我回一晚上吃了十斤。 你让我往后接什么话？ 就是无语。 在法国，对，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刚刚苗珊说的，就是玩帆船呀、啊、等等这些。其实法国有很多的这个运动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徒步， 嗯、 然后包括这个海上运动，然后山上运动， 嗯、 还有一些潜水呀、啊、等等这些。如果我们真的说我们就是游客，我们没有时间去学这些东西，那它整个的这个海岸线上全部都有可以坐的小船。 嗯，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小船，就是你随便找一个，无所谓什么条件，好与坏、新与旧什么的，都挺好的。 是的，是的，而且价格也非常便宜， 嗯、 就是它可以出海去周边的小岛，因为它边上有很多的小岛去可以参观。 这个非常好。 对，然后它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便宜，大概就可能每天 上百欧吗？ 没有没有，大概可能十欧以下吧。 啊。 啊，不是说租整个 一个人 船，对，一个人，然后他就 会有船票嘛， 船票，对，他会有时间点，大概半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开到了某个小岛上，然后你就可以从这个岛上看到反方向的这个城市 哦， 所以非常的便宜， 船票， 对，那张旧船票，我们都上岁数了，那咱要是从这戛纳出发，还能够去衔接到其他的一些个法国南部的这个蔚蓝海岸周边的这个地方吗？ 当然可以。其实从戛纳可以去这个我们所谓的尼斯、戛纳、摩纳哥，然后包括一些安蒂博等等这些小镇都是非常近的。 嗯， 我们可以选择坐火车，然后也可以坐公车，还有坐开车。 嗯， 包括如果我们要是想这个。整个这个蔚蓝海岸的话也可以自驾，因为自驾也是非常好的选择。那它中间的一些小城市，比如说像石头城啊，然后包括艺术城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包括一些小的这个河湾，然后这些等等这些都可以去自驾的。而且每个地方，包括我们看薰衣草，那七八月份，从六月中到八月份左右，都可以有薰衣草和这个向日葵田都可以参观。所以就是这个时机，我们选择任何一个交通工具，或者是任何一个，包括我们可以开船，可以租船，包括有船的这种交通工具也是有的。 太好了，很多人啊、 哎！这个地方真的叫蔚蓝海，我只是描述了一下， 是蔚蓝海， 我的天啊，我其实不知道它叫这个，我只是刚刚小航把照片找出来，我说哇好漂亮，像蔚蓝海岸一样。 你是高人 啊。我是歪打正着，我当时看到那张照片直观的感受就这四个字。 是的是的， 这个照片是吧， 对， 蔚蓝海岸，因为它是一个地中海的内陆，它的这个海是非常非常清澈的。嗯，那可能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不到这个海的这个五颜六色。嗯，那我 自己去呗。 对，我们稍后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真正的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这个海岸，包括一些比如说尼斯，它就是是鹅卵石的这个沙滩。 啊， 那戛纳呢，它会是这个白的这个沙子的沙滩。嗯，所以它两个距离可能就2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这个整个的海岸线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是 的， 啊， 太有意思了。那继续聊回来这个戛纳电影节啊，电影节期间我们能够看到那些个明星也好啊，酒店也好，我们能够看那些个展映的影片吧，应该。 嗯，是的，我们其实在戛纳电影节期间呢是会有很多面向公众的活动。 嗯， 那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比如说法旅局法国旅游发展署的官方网站，或者戛纳的这个中文的官方网站也是有的。所以对，所以其实法国现在很多的官方网站呀，然后包括一些景点呐等等，这些全部都有中文的这个翻译和解释。 没错，而且你可以发现就是认准这个 logo 就行了哈，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个 logo， 就是一个金棕榈嘛，对吧？ 是的， 一个圈里面一个棕榈叶。嗯，然后呢，其实如果你是在北京生活的朋友，如果细心的话，可能会发现北京有个小区也叫做跟戛纳一样的这个英文名叫做 CANNES，嗯，就是康城，你听说过吗？就这个小区跟这个名儿一模一样啊。 哦， 一模一样的一个名字。 他为什么今年的海报会写 A Year of Changes？ 要改变了嘛，因为今年是第71届。 哦， 所以可能有一些全新的改变。人到七十古来稀嘛，对不对？然后71岁的话，肯定要改变嘛，是不是意思？哦，是吧？这个也有中国元素融入嘛。那我想说一下，因为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些图片，就是说在我们公众们如果能够看到这个进入当地这个影院里边啊，去观影啊，嗯，看展映影片时候的一个场馆， 嗯， 是什么样子的。 哦，我们还挺关心这个， 挺关心这个事儿的。嗯，有的时候说啊，很多法语电影我们看不懂，没关系，你找英文电影看啊，对吧？但也有中国电影展映啊，是吧？有的地方也有字幕呀，是吧？那电影院什么样呢？来看一下这样一张照片。 哎呦， 就是其实 怎么欧洲电影院长得都这么像，就是这个， 就是都一样，其实长得。只不过这个座椅看上去好像更舒服一些。 对，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戛纳影节宫里面的样子。 哦，这里面就是这样的。 对，这个整个影节宫，因为我是个人去，由于工作原因会去参观到这个影节宫。嗯，其实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明星走的这个长廊，它会有很多的这个每年历代的这些影后啊影帝的这些照片。 嗯， 然后同时呢这个影节宫的里面的样子就是这样的，其实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像电影院一样的那个地方，而且并不是很大。 啊， 但是整个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它有一个露天的平台是可以做鸡尾酒会的。嗯，然后同时它也有这种颁奖典礼的这个大的屏幕啊，然后那个还有很多的人的手印啊等等这些。 嗯，你想象一下就在这样的电影院当中去看电影的这种效果，我觉得它的舞台有个大幕， 哇，这个幕布很难得了， 现在有质感， 在电影院里面还能有看到有幕布的舞台。 是的， 对，拉开幕一看，小楼站在正中间，对吧？对， 哇， 2018年戛纳电影节最佳 change，this is a change 女主角，对， 这个是 the winner goes to 对最大的变化， 多棒啊，是吧？像这样的影院，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决定去参观一下也行，哪怕 是的， 不看电影都没关系的。 嗯，我告诉大家，其实如果不在电影节或者不在活动的时候是可以参观的。 嗯， 它是有专门参观的票，大概是10多欧元。 嗯， 那它会有一个电影，就是整个电影节的一个讲解，以及参观一些走廊啊等等这些。 哦，嗯，还有一个就是 tour 这样的东西，它有一个就是游览的一个小线路。 嗯， 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我 们能去后台看吗？ 后台可能是不行的。 嗯， 但是它的这个影节宫的边上就有一个像有一个小的这个旅游局的一个地方。 嗯， 它呢会有一个这个一个像一个就是蜡像的这种样子的是一个模型。 嗯， 会让你感觉好像你是在这个讲台上面。 哦， 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合影， 拍照， 对，拍照的地方。然后它这个每个就是可以轮流拍，然后包括这个比如说今年的主题啊是什么，然后它就会有这个背景啊，然后包括这个立体的这个颁奖典礼的样子啊等等，这些都会让你感觉好像就是你亲身在这个影节宫里面一样。 哎，我想问这个电影节期间会展映很多各个就是参赛的电影，然后这些影片是对公众开放的是吧？大家都可以在官网上预定票是吗？ 稍后是可以的。 稍后是可以。在电影节期间有没有可能有对公众开放的场？ 电影节期间好像是没有的， 它只有媒体的那种首映啊， 对， 或者媒体见面会。 但是它会有比较，就它稍后会有一些，比如说特别的场次，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它入选的呀，或者它推荐的这些场次 展映、 加映、点映。 它因为它的这个周边是有很多的电影院嘛，然后呢，电影院也有原声的这个电影，比如说像中文的电影啊、英文的电影啊等等这些，它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电影会播出。 哎，这个很有意思，到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一个小城当中去游走一下，寻访一下各种各样的影院，去发现一下他们曾经展映过的一些个经典的影片，可能啊某一个时间，在某一个年代，某一部影片打动过你，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去寻找一下那种。回味一下那种足迹、 然后同时呢，它这些五星级大酒店，因为它是戛纳电影节嘛，所以它有很多的这种私密的小电影院。那可能会是它看首映啊，或者是看这些试片啊等等这些，它可能会有几十个座位，然后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私密的，而且装饰非常好的，有点像小酒吧的一个地方。 太好了。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小的。那叫纪录片儿，还是叫旅行片儿？还是叫做旅拍？男主人公是黄渤。就是黄渤当时有一年去，哎，2015年还是2016年，我忘记了，参加戛纳电影节时候，他当时还做了一个叫做《博览会》这么一个小的纪录片，就拍了他在参加完电影节之后，还剩了一两天的时间，游走了一下戛纳这个小城市里面的样子，还挺有意思。他自己发现一些小的街边摊儿啊。路边的一个好吃的东西啊，还看到当时这个有一些个影片中当时所体现的一些场景，包括像铁面人的那个造型的那个拱门上面那个铁面还在，他自己的一些回忆，特别有意思。像这样的一些个电影人带着你游走一个电影城，我觉得这种感觉跟一般人真的不太一样，值得一看。 我记得是戛纳电影节期间某一个特定的指定影院是有历届在戛纳上获过大奖的影片的展映 的。是 的， 是的。 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其实参与到电影节的办法不光是说偶遇你的喜欢的明星、艺人，还有机会你看到历届获奖的影片，以及有一些电影只在电影节期间展映，可能不会大规模在这个院线上映的，非常难得的比较短时间限量款的上映 机会。 电影爱好者一般都不会错过电影节展映这个机会。 对啊，你看看这个，通过这样的一张海报，我们就可以又再次激发一下我们对于戛纳电影节的2018年的一些想象了。看到红毯，看到上千上万的这个镜头和闪光灯，能够让我们想起"星光璀璨"这四个字。 它冷吗？ 它肯定不冷啊，这个、日子口冷啥呀？是不是？ 其实，在法国，就是我们遍地都可以找到就是电影的踪迹。 对 对，因为它有很多的取景地是在法国， 没错， 有很多的电影，比如说像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法国的这个叫天使艾美丽就是在巴黎等等这些，包括法国南部啊、海边啊等等这些。其实为什么？首先，为什么电影节会在这儿选择？因为法国南部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365天、300天的阳光，然后包括很多艺术家也是会在这里居住，然后逗留等等这些。 特文艺这个地儿， 对，特别文艺，所以戛纳电影节才会选择在这个地方是一直。这个 也希望这评委们就是有一种放松的心情，因为本身每天在看片的时候，每天打分很辛苦，在这个期间让他们找一个相对舒服一点放松的环境，然后看电影也会心情好，然后 我也要当评委 我想当评委会主席 拉倒吧你。 所以戛纳电影， 你见过这个金棕榈奖杯长啥样不还没见过，当啥主席 当主席了就见过了 来， 说得好， 让你先见识见识啊。 好， 这就是金棕榈奖的奖杯啊，戛纳电影节的奖杯，非常漂亮，真的是金啊，而且每一座奖杯都是来自于肖邦制作 我还记得张国荣那年去戛纳电影节《霸王别姬》那部电影去点映的时候， 霸王别姬，别姬。 其实那个戛纳电影节是一个比较偏文艺的一个电影节， 是的，是的。 因为不同的国家的这个世界上的几大电影节，他们是偏的方向不同， 对。 所以呢，戛纳电影节是一个很艺术气息的。 奥斯卡就是学院派的东西。 对，金球奖每年基本上是奥斯卡的一个风向标。 金马奖的话呢，就是。 就比较娱乐票房一些。 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话马上要举行，我们看一下吧，到时候 北京国际电影节其实我真的连续好几年大概我比评委少看几部电影而已、 哦、真的， 我真的每年看大概20部以上那个期间， 因为可能工作原因吧。 不是， 不是吗？ 真的不是。你知道北京电影节期间很奇怪，它有很多的电影 的你都看过了， 非常小众 啊、 而且它那个电影选的比较宽泛，说实话北京国际电影节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电影节， 对， 所以它在选片的时候包罗万象的。还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是想找到一个很多电影节找到自己的定位，但北京电影节就比较的希望都包容在里面，各种艺术风格、各种国家的电影风格都融入其中。 北京精神里面有包容， 对，比较包容，所以你在这个电影节看到的东西比较的多元。 对， 像戛纳就比较偏文艺，所以如果喜欢文艺片的爱好者就可以去戛纳电影节期间真的观赏到很棒的艺术片。而且提到艺术片，你不用担心说语言观不行我听不懂、法国真正的文艺片不太需要语言， 不太需要语言，你就看情节，你真能看明白， 真的能看懂，而且镜头语言很清晰 就够了。所以真的是这样啊，整个世界就在我们的眼里边，然后我们用眼睛发现就好了。 如果你不看个几部文艺片，你怎么能管自己叫文艺女青年呢？ 但如果你是青年的话，就一定要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广播视频秀。 对啊，你不看我们的视频，不看我们的节目，你怎么能说你自己是 青年 呢？ 是吧？怎么看呢？很简单，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不关注怎么能看见小楼呢？ 就是啊，然后点击下方的直播间，赶紧看看我们吧啊！求你了，看看我们吧啊！来，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给我们多多点赞，送点小礼物之类的哈。那当然了，在这里呢，我们聊完了戛纳，聊完了巴黎， 我觉得回头再说说法国。 我们还要整体来把法国再说一下，因为我们第一站到法国基本上都还是到巴黎为多，是吧？ 对。 刚刚我们一开始说了嘛，搭乘这个法国航空到巴黎了以后，整个的过程，整个的飞行的状态都是法式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用一段这个来自法航的这个短片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相关你的这种舱位的选择呀，美食的机上选择呀，包括一些相关的目的地呀，应该怎么去感受一下第一个与你接触的法式的风情是什么样子的。 实用帖， 哎，用浪漫的方式告诉你怎么样坐优雅的航班。 Nothing's in the air。 哇 哇，这个够浪漫是不是？一下打动了我们要去到法国的这种激情 吗？好想努力工作攒钱， 好想好想。我怎么觉得这个歌跟刚刚那歌完全不搭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刚刚小航有提到吗，就是法国从法航的这个航机的广告，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安全提示，刚刚我们有聊到，就是它都是非常以法式的这个方式让你去了解法国。 对对对， 包括它的广告也是一看就是法国人和这种法国风的这种风格的这个东西， 就是第一印象，浪漫，优雅就够了，一下就让你自己沉浸到了这种法式风情里边去了。 关于浪漫，我有一个提示，如果是情侣去法国，尤其是去巴黎的话， 请虐狗随意是吗？ 对，建议大家在整点的时候，尤其晚上更好，八九点整点的时候，离铁塔近一点，铁塔会亮灯，是闪着光的亮，然后法国当地人就是情侣就会拥吻在一起，哇，那个现场简直了，虐狗无数。 在法国还是挺正常的，就不会觉得很尴尬的感觉。 对对对， 会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或者打算求婚的话，巴黎肯定是一个非常首选的目的地。 对，而且马上就是到了7月14号嘛，其实法国有两个每年两次就是放花，会铁塔会放花，然后包括凯旋门啊等等这些，那7月14号是它的国庆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圣诞节，那这个期间我们去法国也是可以看到烟花和这些游行的，所以其实这个时机正好是夏天嘛，也是我们选择这个度假的好的时机，而且也并不会太贵，而且人太多。 太好了，今天呢我们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又把法国大概其去梳理了一下，尤其是在巴黎还有南部的这个戛纳两个地方，其实聊得远远还都不够，包括像丽都啊，这巴黎的丽都，巴黎也有丽都啊，丽都这个东西， 对， 很有意思的这种歌舞啊，这种包括蓝带厨艺学院啊， 对，有表演秀，都是值得看的。 今天没时间聊了，咱们约下回节目当中咱继续分享好不好？ 好， 感谢小刘同学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大家热情观看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 Stereo Go， 每周一晚的5点到7点只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也希望您稍后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活力 Music 节目，我们再见了各位，拜拜。 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